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哲学新作《记忆小屋》由三辉中信出版社出版。本书是托尼·朱特罹患渐冻人症后口述的回忆录，这些文字在动人与锐利、私人性与公共性、具体发生的历史与身处其中的个体感受之间穿梭，追索的既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人生历程，也是20世纪的复杂历史。印度是一个极端多样化的国家，拥有众多的不同追求，大相径庭的信仰，迥异的风俗和异彩纷呈的观点。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关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对于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对于消除各种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对于了解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事业等非常有帮助。中华书局近日推出历史类新书《燕国800年》，作者彭华运用二重证据法论述了燕国800多年的发展变迁，全方位地揭示了燕国历史文化内涵。另一部历史新作《发现燕然山明》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所著的。本书对燕然山明踏本针砚、铭文布局、铭文合教、刻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都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英国作家杰玛·福勒的小说《月球黑洞》塑造了一个未来时代，在未来，战争和能源危机让地球进入了黑暗时代。一次偶然的机会，主人公艾吉结识了囚犯矿工丹尼，却随后遭遇了一系列诡异的事件。再来关注展览展会方面，今天运河文化广场举办《巧匠在民间：七夕民俗艺术展》，艺术展将围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结合，通过网络向社会各界征集民俗手工艺品、书画和摄影作品以及文艺作品等，并以线下展示和互动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多空间、多维度地展现七夕文化。第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暨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于本月22号到26号在顺义新国展举办，现场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举办近1000场出版文化活动。枪炮玫瑰沈敬东个展正在侨福芳草地举办，观众可以欣赏到英雄、小王子、朋友等沈敬东所创作的经典系列绘画和雕塑作品。圣斗士星矢燃烧30年主题展正在朝阳大悦城举办，5位青铜圣斗士、12位黄金圣斗士真人比例雕塑亮相，还有140多款珍贵手办和原作者车田正美的亲笔手稿展出。锦绣山和绚丽草原纪念关布先生作品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本次展出关布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创作的大型国画作品21件，巨幅作品气势宏大，蔚为壮观，满怀激情地着力描绘祖国和其家乡内蒙古的大好山河。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中午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降雨基本结束，天气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8度左右，空气清新，比较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夜间到明天有小雨天气，外出要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部中雨，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 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在周六下午2点到3点为大家送出的读书节目《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正值暑期，我们来关注童书，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在书海当中遨游，获取一定的知识。不过今天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年龄阶段更小的孩子们需要读的书，那就是绘本。要向大家推荐音乐绘本。音乐呢，在孩子成长的启蒙阶段其实发挥着特别大的作用。根据权威统计的数据显示啊，在音乐中成长的孩子，他的思维活动、情感控制的各个方面的能力呢，相较于普通孩子都会更加的出色。音乐能力需要科学的开发和培养，所以在正式开始学习之前，培养孩子对于音乐的感受力和兴趣，是引领孩子走入音乐殿堂大门的最好方式之一。所以今天在诵读小站节目里，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一本好听的音乐绘本，给小朋友们一个爱上音乐的理由。这本书呢叫《听小蜗牛艾玛》。在这本书里，不仅能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还能听到非常精彩的中文播讲。那这位中文播讲者到底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的演播。 一条乡间小路，弯弯绕绕地经过田野、草地和篱笆墙，沿着它高高低低地朝森林深处走去，就来到了艾玛的家。艾玛是只小蜗牛，艾玛喜欢阳光暖暖地照着她的皮肤，但她更喜欢下雨天。那时大地散发出的泥土芬芳让她陶醉，她喜欢听大颗大颗的雨点儿打在她小小的壳上的声音，那就像有人在砰砰地敲门。对艾玛来说，这像音乐一样动听。嘣，叮当，嘣嘣嘣，叮叮叮，咚咚，砰砰，砰砰砰，叮，咚叮，咚叮。艾玛早睡早起。每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把他挠醒，他总是快快乐乐、心情雀跃地探出他的小触角。 新的一天开始了，该去外面转转啦。 哒哒哒哒哒哒，早上好。 艾玛收拾好他的壳，就慢悠悠地出发了。 哈喽，你早啊。 太阳早上好。 小草早上好。 蓝天，哦，美好的一天，我来了。 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音乐绘本《听小蜗牛艾玛》当中的一个片段，播讲者就是文艺广播的听众也都非常熟悉的小群姐姐。今天在节目里，我们请到了这本书出版方之一中信童书未来小镇分社负责人张敏，还有中文播讲者小群姐姐，一起和我们聊一聊这本书演播和引进的一些故事。来，欢迎两位，中信童书未来小镇分社负责人张敏，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小群姐姐。 听众朋友你好。 这本书小蜗牛艾玛它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听小蜗牛艾玛这本书呢是一本音乐启蒙绘本，它是把一个好听的故事和古典音乐融合在一起，里面呢是一只小蜗牛出门旅行去冒险的过程，碰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动物角色，比如说看到了蚂蚁在工作，听见了蝈蝈在演奏，又目睹了毛毛虫在变戏法，还看到了蜻蜓在空中飞舞。他感觉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特别的天赋，然后他也在寻找自己独一无二的地方，其实是他一个自我发现的一个旅程，把各种音乐的元素，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钢琴，各种旋律的节奏和故事融合在一起，还包括我们配音的这个非常优美的声音，三方面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绘本。 那咱们这个绘本呢是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来阅读的呢？ 这个绘本呢我们是把它定位在3到6岁的孩子，但实际上我们因为这个绘本我们还专门为它策划了专场儿童音乐会，那实际上在音乐会上最小的听众有18个月的，也有1岁多的，所以说它的年龄是可以上下有一点延展的，包括7、8岁的孩子也有去现场听的。 除了刚才提到的有中文的播讲，还有就是音乐会，其实我们是给全方位的进行了一个打造，给孩子们以一种更多元化的形式，让孩子们能来认识小艾玛，并且走进他的这个音乐世界，是这样吧？ 对，我们从书，然后书本身呢会有配有 CD 里面是有全程的这个音乐的播讲和故事的配音，同时呢这本书我们还会有线上的这个音乐启蒙方面的课程，我们请到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的首席老师姚亮老师正在做这个整个音乐启蒙的课程，包括怎么鉴赏书里面的音乐的片段，小提琴有的时候为什么是颤音，有的时候是这个拉弦绳，那这些东西怎么去欣赏它，包括进行曲，那么蚂蚁进行曲里面的这个节奏它非常的分明，节奏感非常的强，那因为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各种进行曲，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呀，包括土耳其进行曲，那么我们的这个主讲老师呢会在后期的音频课程线上的课程当中会给小朋友们进行延续的这种音乐启蒙，所以它从 CD 到线上课程到线下的儿童音乐会，包括这个书里面的导赏手册，我们希望给读者小读者们一个全方位的音乐启蒙方面的这个服务。 那咱们刚说到这个音乐还有我们中文的播讲，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在听到中文播讲的时候它的配乐就是已经是非常优美的打造的这种古典音乐的这种音乐来伴奏的呢？ 对，这个是作者海蒂雷能，德国的一个非常资深的音乐教育领域的一个一线的从业者，那他呢是经过5年的时间打造了这一本书，包括跟这个德国的总统奖得主的史特凡马尔采夫先生是一起作曲，然后又请了专门的这个插画师，所以是几方相当于花费了将近5年的心血，专门为一本书配了曲子，然后设计了专场的这个儿童音乐会。 这个音乐绘本它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太了解是到底是先出来这个故事，先出来这些插画，再出来音乐呢，还是先有了这样的一段音乐，我们的插画师和我们这本绘本的这个作者他再根据这样的一段音乐来创作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呢？ 这个是这样的，最开始呢是我们先有了一个故事，也就是说海蒂雷能他首先呢创作了一个小蜗牛的故事，然后当然他创作故事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是音乐教育领域的一个专业人士，他就考虑了音乐的融入，他会把这个故事到不同的幼儿园去讲，然后做一些身体的律动，做一些音乐节拍的这种现场的互动，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打磨他这个故事，然后故事成型了之后又请到这个作曲家史特凡马尔采夫先生来作曲，后来再请到画手来配画，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 哎，那是不是一般这样音乐绘本都是这样一个创作的过程呢？还是就是这个是咱们这个绘本独创的一种创作方式啊？ 我觉得它和一般的实际上现在的音乐绘本是不多的，那么很多音乐绘本可能是把书本身配了一个音乐，就是说能够专门为一本书来打造一场儿童线下音乐会，又经过几年的时间去为它专门作曲，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那咱们聊了这么多哈，大家肯定也非常期待我们听到的中文版的听小蜗牛艾玛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它的演播者我们的小群姐姐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态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呢？我们再来听一段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片段。 艾玛在林间小道上慢慢地爬着，经过了葱树针叶堆起的一座小山包。当他靠近这座小山包的时候，他才看清山上爬满了小蚂蚁，密密麻麻，满眼都是。 你们真勤劳呀，个个手脚都那么麻利。 必须的呀，我们要忙着筑巢，要照看我们的卵和小宝宝们，还要给大家运送食物。 一只公蚁回答道。 哦，让我看看你们背着什么呢？整片的树叶，葱树针叶，哟，还有小树杈呢。 是的，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人背着一头大象。 小蚂蚁骄傲地点点头。 哇，太了不起了，我要是眯起眼看，感觉所有蚂蚁都保持着同样的节奏在行进。 艾玛兴奋地随着节拍来回晃动她的两根触角。 真好玩，挺累人的，我还是在一旁给你们加油吧。 刚听到这段呢，好像大家觉得是有好几个人物他在来为我们演绎这个故事，但其实上呢只有小群姐姐一个人，她是一人分饰多角。小群姐先跟我们讲一讲，你在配这段的时候你是怎么把这个声音变成了不同的角色，然后给大家讲这个故事的。 哎呀，其实好多人就是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你怎么能一个人演这么多的声音？ 对对对。 有的时候我现在也常常就是比如说去给绘本馆的老师讲课，或者给幼儿园老师讲课，我把它做一个比喻吧，就是其实我们的人的身体发生的整个的这个器官，比如包括了我们的呼吸的器官，肺啊，气管啊，然后我们发生的声带啊，然后最后出现不同声音的口腔啊，喉部啊等等，我们这些器官呢就像一个大提琴一样，这个大提琴呢有共鸣箱，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胸腔啊，口腔啊，鼻腔啊去共鸣，然后还有像吉他上的六根弦，其实就像我们的声带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弦越细它发出的声音频率就越高，越尖越亮啊，然后这个弦如果是越粗呢，越松呢，它的声音就越低，越松弛。所以我们控制我们声带的肌肉的时候，比如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一生气，声音总是拔高八度哈，这是因为我们的声带绷得非常的紧，所以就像那个吉他弦最细的那根一样。那我们有时候说悄悄话的时候，非常放松的时候，就像那个吉他弦最粗的那根声音就是比较低的，比较松弛的，其实就是通过控制我们口腔和声带 以及控制我们的身体吧，控制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肌肉来发出不同的声音。你比如说我们要是声带紧张一点，然后比如说用嘴巴去控制气息出来的时候呢，用的稍微往前一点尖一点呢，对，可能就是诶，我是小蜗牛艾玛。那假如说我们把声音放松弛一点，然后向后一点，发音的位置往嗓子眼靠一点，可能就是哦，我是一只大熊。 嗯， 就你就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嗯， 但是这个呢，假如说大家很想去尝试的话，我觉得还可能还是需要 一 些时间的练习。 对对对，但这是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跟大家讲的。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声音把一个角色，特别它是一个小动物，要给它塑造出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这个小动物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我是通过你的声音来分辨的。你比如说大熊，我们有这种日常就觉得啊，大熊它的声音是非常低沉的，我们也听到过大熊的那种声音。但是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小蚂蚁，然后小蜗牛，它的这个声音你是怎么揣摩我应该给它用这样的声音塑造一个这样的角色的呢？ 就是这个书呢，它我觉得跟普通的书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把音乐和故事结合在一起了。你比如像一般我们去创作一个绘本里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往往参考的是它的图画。 嗯， 就是因为它画上已经画了，这蜗牛是特别小的，另一只蜗牛是特别大的。那当然，小一些的蜗牛的声音可能就更尖更细，大一些的蜗牛可能就更低沉一些，或更粗犷一些啊。但是这个书呢，它在创作的时候，创作者、作曲家已经用音乐去为它标记了一个性格的色彩。比如说像小蜗牛艾玛一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主题的旋律，它是不断的在重复。那么它遇到蚂蚁，或遇到蝈蝈，或遇到蝴蝶，遇到蜘蛛的时候，每一个动物作曲家都用音乐去为它塑造了一个性格。那么我在配音的时候，除了参考德文的原声之外呢，其实也因为我们德语发音和汉语发音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其实也是参考了背景音乐里面给你提供的这个声音。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听到一段旋律说一只小熊出来了，它的这个声音是当啷当啷当当啷当啷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那么我们想象力当中，肯定这个小熊不是笨重的，不 是 巨大的， 对，它是一个灵巧的小熊， 对，可能是轻快的。但接下来我们说第二只熊出来了，如果它给你的主题的音乐是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你的感觉一定是这是一只较大的熊。我觉得这也就是音乐绘本最神奇的地方，因为孩子的这个通感的能力比成年人要强的很多，所以当他们听到一段旋律或听到一种声音的特质的时候，其实在孩子的脑海当中就像是画了一个图画一样，他能想象到哦，接下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要出场。我们这些创作者所做的就是要贴近这种想象力， 贴近孩子的想象力， 贴近孩子的想象力。因为你要是说了一个跟他想象的差别很远的，可能他也会觉得好奇怪，我们也会觉得哇，好奇怪。所以其实声音给了我们很多，音乐给了我们很多创作的依据。 哎，那你在配音的时候是边听这个音乐边来播讲吗？还是就是说已经听完一遍，然后自己在这个时间里面就是自由的发挥呢？ 就是这个，因为它是德国有原声的，原声的这个袋子里面是音乐是完全一样的，跟我们现在听到的中文版的是完全一样，只是那个声音是一个德国的小姐姐或者是阿姨哈，用德语来讲的。所以在配之前呢，其实我是先听了德语的，大概听了他对人物的处理，然后大概听了就是每一个音乐是怎么去对他这个词的。因为这个故事整个音乐和故事结合得非常非常紧密，基本上就是哪一段音乐是写给哪一句话的，已经都是固定好了的。你前期有一个准备之后，在配的时候也是要先听一下那段音乐，大概这个音乐有多长，我的声音大概要在多长的时间里结束，说快还是说慢，要这样去一句一句对。其实有点像这个影视配音啊，只不过没对口型， 没 对的是音乐， 对的音乐，因为音乐它本身已经是有情绪的，如果你稍微慢半拍，可能这个情绪就达不到那个点，然后给孩子们或者给听众的一个感觉呢，就好像是得不到一种酣畅淋漓的听感的感觉。 是， 哎，那我们说这么多，想问一下张敏，就是当你们把这套书引进进来，然后想要为它做一套中文的播讲的时候，然后又请到了小群姐姐来做，你们有没有想到最后能出来一个这么完美的一个效果？ 对对对，我们当时 也是听到这个德国的德文版的这个声音和音乐的时候，我们在想用什么样的声音去把这个中文的故事，包括小泉老师刚才讲到的每个角色的这种性格，包括他在故事里面情绪的变化，都能通过声音来呈现出来，其实这是非常难的。但是最后我们收到小泉老师的这个录音的时候，配音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编辑团队都说啊，太感人了，就大家说我们已经泪流满面了觉得这个声音特别诠释的非常的惟妙惟肖，就把人物的这种情绪啊，他悲伤呀，他的开心呀，他后来非常快乐呀，这种心情能够表达出来，跟音乐能够非常的结合的非常紧密，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所以大家呢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一定要来听一下我们整个音乐的搭配，还有中文的这个播讲，其实是更完美的一种呈现。当然了，在这个音乐绘本当中呢，音乐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乐曲不但是表现了发生在艾玛和这些形形色色的动物之间的一些故事，也是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小蜗牛艾玛它什么时候是悲伤了，什么时候是欢乐了，用音乐来渲染我们的情绪。这个故事也是非常励志的，小艾玛就像是一个不自信的小朋友，他一开始找不到自己的优点，但是最后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找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特点，拥有了自信。这个绘本当中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主题曲，叫做《艾玛之歌》。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最后一起来听一下小艾玛蜕变过程的这首《艾玛之歌》。 听小小蜗牛艾玛感到大大的惊奇，好朋友们一个一个本领大大的，全都本领大大的。听小小蜗牛艾玛感到大大的伤心，看到自己没有本领，什么都不会，他眼泪一滴又一滴。小小蜗牛艾玛有了大大的信心，声音洪亮，口才棒棒，大家喜欢你，你也喜欢你自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周六版的诵读小站，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好，品牌盛典，我是年终大促，请多关照。 你好，年终大促，我是品牌盛典，合作愉快。 当年终大促遇到品牌盛典，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遇见。 拨打400-606-8866，全包圆818年终大促，近两周年品牌盛典，带着翻倍叠加的优惠，强势上线。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从毛坯到入住，一口价全包圆。你知道现在还免费升级智能卫浴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不加价升级智能卫浴。你知道现在还标配纳米直饮净水机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含超值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你知道还含全屋北美白香木家具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配齐进口实木家具。你知道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吗？ 你知道逢周末还免设计费，额外送空调和烟机灶具吗？ 400-606-8866。以上仅限40户， 400-606-8866，以上仅限40户。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我看上全猫园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啊！我想再看看， 人家可就40个名额哦，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天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给孩子推荐好听的书。我们上半段主要跟大家分享了听小蜗牛艾玛这本音乐绘本，请到的是这本书的出版方之一，中信童书未来小镇分社负责人张敏。欢迎张敏。 谢谢大家好。 嗯，还有给这本书进行中文播讲的我们电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小群姐姐。欢迎小群姐姐。 嗯，大家好。 我们在上半段呢是主要根据听小蜗牛艾玛分析了她的这个性格，以及小蜗牛艾玛这本书当中的很好听的音乐，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音乐启蒙教育对孩子来说，特别是对幼儿时期的这些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本书在音乐教育方面也是给家长或者是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的办法。 实际上在听小蜗牛艾玛这本书里面，它融入了非常多的这个古典音乐的元素，室内的这个弦乐四重奏，包括小提琴、中提琴、钢琴、大提琴这样四种乐器，它通过乐器的组合的这样一种演奏，以及和故事的相结合，来让小朋友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听到好听的声音，让他更喜欢读书这件事儿。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是比如说小提琴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呀，小提琴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呀，小提琴能够发出什么样的不同的这种音色呀，声音的色彩的感觉呀，怎么通过乐器去展现人物的情绪和性格的这种变化。 嗯，就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还有这个音频课，有专业的音乐老师来跟家长和小朋友们来讲。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启蒙教育哈，对于家长来说，比如说绘画呀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启蒙呢，家长可能是能做到的，但是音乐呢，因为它的专业性非常强，一般的家长如果没有受过特别良好的这个音乐教育的话，没有办法给孩子带来比较好的、比较正确的、专业的音乐的启蒙，所以呢是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的引导来给大家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音乐启蒙的这个体系。其实小群姐姐也是做了很多绘本，跟给小朋友讲了这么多年的绘本，那你觉得音乐绘本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在他的成长当中有什么重要性呢？ 嗯，一般我们说到启蒙这两个字啊，实际上很多人，我个人感觉很多人会把启蒙和学习或者说叫做学技能就是混为一谈、 嗯、 但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所谓的启蒙就是要让他感知 到他的有一种兴趣， 对，有兴趣、嗯、感知到他的美好在哪里。你比如说我讲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绘本故事啊，我也在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自己去给故事配乐的时候，我尽量是先找到一个我认为跟这个故事契合的音乐， 嗯， 我再听着这个音乐去讲这个故事，中间呢我会把我自己的情绪和这个故事的情节跟着音乐一起去进行变化，我自己的心情也在变化，所以语气也在变化、 嗯、 但是那个的可惜之处呢，就在于那个音乐并不是为这个故事所创作的， 对 对, 对， 所以你只能去尽量找一个你觉得气质上、嗯、旋律上、节奏上去贴合的，很难达到完美。 嗯， 但是像音乐绘本呢，我觉得这一点我很佩服德国的同行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德国的古典音乐实际上在整个世界上来讲，它都是一个有很高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家啊，所以说他们的音乐家呢就用了古典音乐这么一种听起来很高级很难的方式，其实是跟故事结合进行了一个每个人都能听懂很容易理解的一个形式， 嗯， 来呈现给孩子们、嗯、所以你不用再担心说哎呀我这段找的音乐会不会跟故事不贴合，因为它本身就是为故事创作的。所以我在配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也感觉到哎呀就是音乐跟情绪如此美妙的贴合， 嗯， 它会带着你有一种想象力的极大的展现，就是非常完美非常贴合的。我相信孩子们在听的时候，哪怕你把人声全部都消掉， 嗯， 不去听人声，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只听音乐，我觉得他也能够跟着这个音乐把这个情节重新展现在他的脑海当中， 嗯， 这就是他的神奇的地方。那么听完这个之后，你下次再跟他说小提琴，可能他就联想到哦是小蚂蚁在走路、 哦、 你再去跟他听比如说听这个三角铁、 嗯、 他可能就觉得是雨滴在掉落，哦，再去听一个圆号，或者再去听一个什么呢？他会觉得青蛙在唱歌。 对，他会把这个听到的声音和自己看到的画面，还有一些文字联合、嗯、结合起来，就形成一个通感。 对， 而且刚才小群姐说的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是给孩子激发了他的一个想象力。成年人在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还会根据他有一些就是自己的想象。那孩子来说，他的想象力在他童年时代应该是最大可能的被激发。 嗯、 那这个时候呢，用音乐其实是更好的一种办法。刚刚小群姐还提到一点，就是说用了一种就是咱们这本书当中所有的音乐都是古典音乐，我们就在想古典音乐是不是有一点太高冷了，然后把这样的音乐带给孩子们他们会不会不懂，为什么就是选择了古典音乐这样的形式来呈现呢？ 所以其实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是它把一个比较大家感觉很高冷的一个古典音乐的一个很有高度的东西，用一种非常活泼的小孩子能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也是古典音乐它是最能够呈现这个里面不同的角色呀，不同的人物的性格呀、嗯、它是最丰富的，那么里面表现的这种表现力也是最强的。那么其实家长从小是非常重视孩子的音乐启蒙的，也希望他们无论是在学习乐器啊，还是去听音乐会啊，这些方面能够有一些早期的一种音乐的这种熏陶啊。但是其实小孩子比如说他去听音乐会，那他可能会有觉得枯燥呀，或者听着他听不懂呀，那其实这本书就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就把音乐会变成了一种非常活泼的形式。前两天我们刚刚进行了这个儿童音乐会的首场演出，那么马上呢又要在全国进行这个音乐会的巡演、 嗯、 那么在音乐会的现场呢，就是乐团呢会把音乐会和这个故事的朗读、故事的朗诵，包括舞蹈演员的这种表演，然后后面的一种屏幕背景的投射会结合起来，那么现场会和在场的小朋友们会有非常多的互动，比如说节拍上的一些节奏上的律动呀，身体上的肢体上的配合呀，那这种小朋友就会觉得跟他们非常的贴合，非常的近，那他不会觉得这个古典音乐是非常遥远的东西，那他可能从小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给孩子们带来的这种启蒙，就像小群姐刚说的，是对他一种兴趣的激发，而不是说从一开始我就要给你讲一堂特别正规的、特别高深的，但是他是很专业的这种音乐课，那有可能就扼杀了孩子对这门音乐、对这门艺术的一种兴趣。说到这个音乐启蒙，从绘本来说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书，我们也一直是在做这样的工作哈。今天张明也带来了几套不一样的这种音乐绘本来分享给大家。 对，我们也是希望在音乐启蒙这个领域呢，给孩子们、给家长们提供更多的可以做的选择。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套书，那么它呢是给更小的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来进行声音方面的启蒙，比如说可以听到不同乐器的声音，那么小提琴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小朋友一按书上的这个按钮那小提琴的声音就会播放出来，然后这个钢琴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现在这个就是我按了书上的这个按钮啊， 对， 它特别好玩，它每一页上就是有、会有一个乐器，然后乐器上会有一个小点点，就手一按就可以听到小提琴声音，是这样的， 大家现在也听到了，这就是这个会唱歌的这套书。小朋友在看书的时候，他可能还不识字，但是他的手在这儿，哎，我看到了这个很好看的小提琴，它是什么呢？在这个书里点一点，戳一戳，然后呢就点到了他的这个神奇的这个小机关，就播放出了这段音乐。 所以一套书就像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小小的音乐厅，那么他打开这本书，那可能不同的声音、不同乐器的旋律就会呈现出来。比如这个就是土耳其进行曲，那么小朋友就可以打开书，他自己通过互动就可以欣赏乐曲。 所以说我们现在给孩子们的这些书真的是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全方位，不光是能通过视觉给他带来一些刺激，也能在书当中加大一些小机关，让他觉得这本书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让他爱上阅读。那最后呢，我还想让两位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办法。小群姐姐也是给小朋友们讲了很多这样的绘本故事，那你觉得家长们应该怎么给孩子选择这些绘本呢？小群姐先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其实家长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给孩子选绘本当成给自己选绘本。很多的家长是这样，他看哪本好他就给孩子买哪本，或他觉得哪本哎呀有教育意义，或者哪本是什么大奖的，他就买哪本。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带着孩子去到一个书店，或者现在北京有很多的全国各地养都有很多的绘本馆，它本来都是开放式的，很多地方还会做故事会，有这个姐姐啊、阿姨啊、叔叔讲故事，你就让他去那玩，他拿到哪本书可能坐在地上看，那么孩子最后一定会选择说，妈妈我想要这本。那大人会觉得，哎，这本你不是在绘本馆里看过了吗，就不用买着买一个新的吧。但实际上小孩看书跟大人看书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为了说我要学习一个东西或获得一个信息，他只是觉得这个书他有趣，他喜欢不停的反复的把这个故事要看下去。所以这时候你就让他自己选择。或者假如说他什么都没买呢，你一定想给他买呢，你就看他刚才一直拿着哪本不放手，把那本买回去就可以了。不用介意孩子一本书反复读一百遍，因为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他每一遍读的时候他关注的细节可能都不一样，而且不停地获得新的东西，你还省钱了，对不对？ 对，而且这个最重要的是给孩子一个自己选择的权利，让他从小就知道我是有一个对自己阅读的书和我自己想要了解的知识面，我有一个选择的这个权利，这个也挺重要的。那张敏也是一直在做童书的推广和教育哈，那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在给家长给孩子们选绘本的时候的一些小建议。 我特别同意刚才小群老师提到的这一点。其实小朋友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兴趣是最重要的。那么很多小朋友可能到了比如说十岁左右，那家长觉得哎呀我们的孩子不爱读书，那怎么让他去喜欢读书。其实在比如在一两岁的时候，如果我们就让他建立起跟书的这种连接，那么他到十岁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那么小朋友读一本书，只要他喜欢读，只要他愿意打开，他觉得这本书好玩，那我觉得他就实现了他这个阅读的功能了。我们没有必要说一本书一定要让他学到了一个道理，或者学到了一个好习惯呀。我觉得不用有这种特别的这个 目的性， 对，目的性很强。就是小朋友从小他就在这种书的环境里面，他就喜欢这本书，那就让他去读好了，还是以兴趣为出发点。